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另外仲讲，仲有提到，嗱，正话提到呢，就係佢会除咗变咗一粒，即係一个中子，除咗变咗一粒质子之外呢，就会变咗一粒电子同埋一个anti-electron neutrino。嗱，咁今日呢就唔会详细讲啦，但係呢度呢就牵涉到一样嘢，就係佢係应该点讲 ,violate 咗个 parity。 嗯，即係宇称不守恒。 冇错啦。我哋所见嘅 electron neutrino 呢，全部都係 left-handed 嘅。即係话佢嘅旋转係一个方向嘅啫。咁呢个呢就係杨振宁、李政道攞诺贝尔奖，而一位我哋认为嘅女士应该要攞诺贝尔奖，冇攞到嘅。是哪位？ 就是叫做物理女王啊，当时叫做 Queen of Physics 啊，吓，当然佢又喺台湾去美国留学噶啦，就系、是、叫做吴建雄，就 麦当 乌啊，即系佢哋台湾就 W U 噶嘛， 个名就好， 就胡建雄啊，好男人一样， 好男性化 嘅，咁样咧就当时佢系喺哥伦比亚大学嘅，佢就系主导嗰个实验咧嚟去证明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嗰个宇称不守恒咧，原来系真嘅。 系啦， 即系自然界系真系会出现呢种情况嘅。 系啦，咁 所以其实佢应该攞埋诺贝尔奖。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好多人都等 佢唔抵， 佢唔抵嘅，等佢唔抵嘅。好啦，咁所以呢个 weak interaction 呢个弱作用力咧，有三样嘢好特别。第一样嘢咧，佢系可以将啲夸克由一款变咗另外一款，即系譬如由一个 up 夸变咗做一个单夸。佢系呢个破坏咗呢个宇宙 宇称守恒， 宇称嘅守恒， 即系个镜像对称嗰样嘢。 系啦，冇错啦。同埋咧，佢嘅 mediating particles， 佢交换嘅粒子咧。就是 大質量嘅，大質量 就大質量嘅。 咁當然其實呢個弱作用力咧，係喺好多嘅核子反應入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啊，包括就係我哋太陽內部正在進行嘅熱核反應。 冇錯啦。 唉，所以冇咗呢弱作用力咧，根本我哋都已經凍死咗好耐啦。因為太陽就唔會照耀啦。 冇錯啦。 唉，好。喂，黑格斯啦，而家剩翻15分鐘啦，越講越。唉，係。 好。好啦，咁就讲返少少历史啦。讲返少少历史，其实杨振宁喺同李政道发现呢、這个 宇称不守恒啊。 宇称不守恒。 提出 宇称不守恒，然之后实验证 发现嗰个系吴建雄。 其实好犀利喎。我諗差唔多系第一个唯一一个物理学諾貝爾獎咧，係今年，即係佢 suppose 係咁嘅，今年發現就第二年頒嘅，但係我估咁樣頒發嘅獎係得呢一個啫。好，咁啊， 好 唔拉遠啦。 好啦， 咁其實佢喺 黑格斯嗰度耐啦。 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佢1954年嗰陣時候咧，就提出一個叫做 Yang Mills Theory。係。咁其實我哋唔需要理佢乜，總之一個數學，一個好漂亮嘅數學模型。呢個好漂亮嘅數學模型咧，就係解釋咗呢個Quantum electrodynamics。我哋又唔好理佢系乜嘢。总之佢系你可以睇成一个理论咧，嗰个理论系好靓，就解释咗呢、這个电子嘅量子力学。咁其实呢一个理论咧就套落去呢个 strong interaction 同埋 weak interaction， 都系可以嘅。同埋呢个理论系好漂亮嘅，咁但係呢佢有一个好大嘅缺点，佢个缺点呢就係话呢佢係要求啊嗰啲交换嘅粒子呢 中介粒子 係冇重量嘅，係 massless， 係冇質量嘅， 係冇質量嘅。咁呢个呢就好明显啦，我哋正话讲到 Z particle W 同埋 W 系啦，都系 即系弱作用力嘅交换粒子。我哋实验证明到佢系有质 有质量嘅，咁而且唔细嘅。 系啦，咁呢个理论就好漂亮啦。咁但系有呢个缺陷，咁点样去解决咧？ 系啦， 系啦。 咁点咧？ 咁卒之咧就系、是、其实系1960年代初期啦。咁就1950年代末添啫，其实。咁有一班人咧，都系想解决呢个问题。咁就包括 Schwinger， 即係 Schwinger 就係同 Feynman、Tomonaga 一齊攞諾貝爾獎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嘅。 佢係弱電統一。 嚇，唔係藥電統一唔關蘇聯事。 哦，唔關 事。即係嗰個藥電統一1968年嘅嗰個諾貝爾獎應該。 你嗰個係早啲。 如果我冇記錯，但係佢開頭係諗呢個理論，但係佢諗埋諗去都諗唔掂，就係正話講嗰個原因啦。嚇、個理論上咧就係嗰啲交換嘅粒子應該係冇重量。 嗯。 啊！楊振寧嗰陣時俾 Pauli 鬧添啊，直情鬧、 嗯嗯、 到就係話我唔同你傾偈啊，因為你明知呢個理論都唔得嘅咁樣嚇。 嗰、嗯那個就係佢嘅規範長論咯。係 啦，規範長論。好啦，咁到跟住咧，就其實嗰個故事咧就好有趣、好複雜嘅。有本書叫《Infinity Puzzle》，咁、大家可以有興趣咧就攞嚟睇，就 Frank Close 作嘅、個作者係 Frank Close。咁咧就。其實呢就是話，咦，時間冇多啦，係咪？ 好， 咁啊，快啲講。1964年咧，就有一班人咧，就包括 Peter Higgs、希格斯，就提出一個理論去解決呢個問題。佢、提出一個理論去解決呢個問題係點樣呢？就係話，其實呢個宇宙裏面原來咧，就係、如果我哋發現咧，佢有一個場啊，嗰、個場咧就叫希格斯場，Higgs field， 咁。如果有咗呢個 Higgs field 之後呢，就好簡單講啊，因為時間又唔夠，就能夠解釋，就能夠解釋得到啊，點解呢啲粒子，尤其是係 WZ 係有質量，同埋電子同埋夸克係點解會有質量？咁、其實嗰套數學嘅模型係相當漂亮嘅，但係就係爭咗一樣嘢，就點樣解釋呢啲粒子係有重量？咁咧就牽涉到一個觀念咧，就叫做 symmetry breaking， 對稱破缺。 對稱嘅破缺，咁啊對稱嘅破缺，例如啊嚇、好似一粒一個磁石咁，點解佢會有磁力咧？原來啦，我哋將佢加熱嗰陣時候咧，熱到某一個温度咧，佢就裏邊嗰啲，其實佢有磁性，就因為嗰啲molecule 咧係 line up 曬嘅。咁好明顯係冇對稱啦，因為有方向性啊嘛。但如果我哋加熱到某一個 temperature 嗰陣時候咧、我唔記得個 temperature 叫咩 ，free temperature。 係咧。 咁咧就佢就亂曬龍噶啦，就冇咗呢個對稱。咁即係其實咧，原來咧佢哋嘅理論就係話喺呢個宇宙 Big Bang 發生嗰陣時候咧，喺好耐之前，喺一個好高能量嘅狀態嗰陣時候咧、所有嘅嘢都係冇質量。所有嘢都係冇質量嘅，但係當佢一路一路咁樣凍落嚟嗰陣時咧 ，condensation 下降嗰陣時候咧，呢、個希格斯場咧嘅出現咧，就係、破壞咗呢一個對稱，令到呢啲粒子嚇，呢、啲基本粒子咧就有咗個重量，咁咧嗰個對稱嘅破壞，正話都講咗啦嚇，即係譬如磁石係一個例子啦。其實冰都一個例子啦。啲水，如果你潛咗入水裏面，佢係對稱㗎。但係當你雪到，即當你嗰個温度下降嗰陣時候咧，當你個温度下降嗰陣時候，佢就會結冰。冰咪有結構咯，你睇到有 crystal 嘅。係嘛？就係咁樣。咁其實咧，就係、基本上就係話咧，如果我哋睇翻楊振寧、李政道，唔係楊振寧同 Mills 嚇嗰個 gauge theory 咧，嗰啲 equation 本身啊，嗰啲方程式本身咧係完全對稱嘅。但係我哋求解嗰陣時候，嗰、個答案咧喺實際上喺現實嘅世界咧係唔對稱嘅。引申到咧，佢係有重量。舉個例啦，因為有啲人舉嘅例咧，其實有個科學啲嘅例嘅，我都同你講過啊。不過你覺得嗰個大家比較難明，咁啊講個唔係咁好，但係大家容易明嘅例子咧，就係、譬如一間房啊，呢個例子常都引用嘅，就係話有好多人喺度行來行去嘅、我行入去嗰陣時候咧，我穿過呢啲人咧，完全冇問題嘅，即係我唔使點樣停低咧，我就可以由間房呢一邊就行到去另外一邊。咁但係當一個好出名嘅人，例如愛因斯坦，唔好話愛因斯坦啦，有一個好出名嘅人李偉才行入嚟呢間房嗰度，嗰陣時咧就個個都哇，原來李偉才喺度啊，我要揾佢傾偈。咁啊個個就攏埋去李偉才嗰度同佢傾偈。咁所以咧，如果李偉才要行過呢間房咧，佢需要嘅時間或者佢需要嘅 effort 咧，係大過我好多嘅。咁咧就 啲人呢就係、是、用咁樣嘅方法呢去解釋呢一個希格斯場。 嗯。 即係話呢有一啲物質呢佢係同呢個希格斯場嗰個作用呢個相互作用係大嘅。 嗯。 個相互作用 大 呢就個質量就大啦。 係啦。 個相互作用係少嗰陣時候呢 就質量就低啦。 個質量就低 啦。冇相互作用呢就差唔多係等於冇靜止質量啦。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 咁但係咧，對我嚟講咧，就等於將個問題推前咗一步咁解啫喎。就點解即係唔同嘅粒子就會同希格斯場會有唔同嘅相互作用咧？咁樣樣嚇。 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個標準模型都其實個標準模型啦。咁啊我哋再概括翻啦，就係、是、啊，我哋就有啲所謂 fermions， 嗯 啊，啲基本粒子就係啲夸克。電子同埋佢嘅兄弟，同埋中微子同佢嘅兄弟，咁呢咁呢度係一組，係啊，即係啲物質嚟嘅。另外一組咧就係、是、啲所謂嘅 中介粒子， 可以話係 boson 啦，唔好話中介粒子，因為 Higgs 唔係一個中介粒子。 O K 嚇， 即係咧 就 係波色子， 包括光子啦， 包括光子，呢、這個 膠子啦， 膠子同 W 同 E set 嘅波色子啦， 冇錯啦，冇錯啦， 同埋希格斯波色子啦， 同埋希格斯波色子。 但係即係好有趣，即係當然你要解釋一下啦，就係話頭先你又講呢個希格斯場，但係一時間你又講希格斯波色子，咁當然咧亦都翻到量子力學啦，就是、量子力學嚟講咧，其實一個場咧。亦都係睇成係一個即係交換粒子。 唔係應該咁講，應該就係話啲粒子係乜嘢呢？粒子就係一個長嘅 excitation。 係。 當佢 excite 到某個能量嗰陣時候呢，所以點解我哋揀 後面嗰個公仔呢，就係、是、幾年前就係喺呢一個歐洲嘅核子研究中心 CERN CERN 呢，佢哋經過咗多年嘅努力呢，就想尋找呢個希格斯粒子。 係啦。 咁樣卒之呢就俾佢揾到啦。 冇錯。 哎呀幾經曲折。 其實仲有一樣嘢，或者 所以啲人叫做上帝粒子喎。 要澄清嘅咧，就係嗰其實咧就係啲粒子撞埋一齊嗰陣時候咧、而產生其他啲粒子咧，就唔係嗰粒粒子本身嗰粒，即係嗰兩粒撞嘅粒子裏邊、而係撞嗰陣時候，因為產生好大嘅能量咧、由啲能量再係 係 create 係產生咗呢、這個 新 嘅 粒 子 出 嚟， 係啦，冇錯啦， 真 係。我諗今日都係講到咁多， 係啦，冇錯啦。係雖然我知道大家再想聽落去嚇，咁樣我哋第時再揾機會咧，再請阿欣賞嚟同大家講啦。 冇錯啦， 今 日 今日呢個物理學嘅終極探究咧，都已經好豐富噶啦嚇，咁但係都要到此為止。好，下次再見。 好， 好啦，拜拜。